在光州人民起义37周年之际，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网站近日登载了文章。文章指出，以南朝鲜的殖民地支配者自居的美国和追从美国的南朝鲜傀儡逆贼集团肆意践踏了南朝鲜人民的志向和要求。光州人民起义就是南朝鲜人民对他们积蓄已久的怨恨和郁愤的爆发。